弟兄姐妹朋友们早，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聚会，宣召请起立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我们一起来唱荣耀归于真神。来， 荣耀归于真神，他拯救的是为爱使人生子，赐下独生子，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，永生门已打开。 赞美主， 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全地聆听主声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万民快乐欢喜，请来今生之耶稣来到主前，荣耀归主，他一生就大事功，救主流把血家被救恩，真神应许赐给相信他的人，罪人总是罪魁，若真心相信，一心靠主就必能赦罪之恶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全地聆听主声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万民快乐欢喜，请来祭神之耶稣来到父前，荣耀归主，他已成就大事功，父神岂是真理，他成就大事，祭神耶稣我们欢喜无比，将来见主面我们必更惊讶，何等奇妙更更纯洁无瑕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全地听主受声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万民快乐欢喜，请来 祭神之耶稣来到面前， 荣耀归主，他已成就大事功。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歌颂你。主，我们也求你在这段时间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把我们每个人圈在一起，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荣光在我们当中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亮光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意义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，听到你的话语，我们能够了解你的心意。还在路上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，也求主你带领他们脚步平安来到我们当中，一起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，阿们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他你是我生命的亮光，很轻快的一首诗歌哈。 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，照亮我的前方，谁有把我的马路高，祝我的亮光，他是我生命重新的你，是我抬头高昂，他是我路引展翅上的荣耀，我的方向，耶稣是我生命的阳光，照亮我的前方，谁有把我一把我生命中心的你，是我的高高。 们再来一次，再唱这一首，再一次。 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，照亮我的前方，谁要暴风一把我打，祝我的亮光。 耶稣是我生命重新的灵， 是我抬头高望， 他是我如影展翅上腾， 飞跃在高杆上。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每一个人为自己祷告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过去的这个礼拜，或顺或逆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感恩，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。向神倾诉你的心，有病痛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有愁苦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有感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一起聚会，我们一起歌颂赞美你。主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我们有声无声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求主你纪念，求主你随听带领我们，我们能够荣耀主你的圣名，奉你的名求。保罗说，主的恩典够我用。 当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。每当我心失望，万千苦阻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。信息进入我心中，神灵在引领我，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，因为他已告诉我，他的恩典够我用，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。 常常记得这句话， 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。每当我费心失望， 万千 记得主耶稣所讲的话， 恩典够用。信息进入我心中，神灵在引领我，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，因为他已告诉我你恩典够我用， 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。 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要看好几处的经文。首先我们要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13节到20节，相信 PowerPoint 已经拿出来了。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13节到20节，我请大家同声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。你有圣经看圣经，没有的话看 PowerPoint， 又把圣经经文记在那边。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 王啊，我在路上向午的时候，看见你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亮，四面照着我，并与我同行的人，我们都伏倒在地。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说：“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刺刺是难的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心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又因信我得蒙赦免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 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先在大马色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体以至外邦，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 行事与悔改心相称。 接下来我们看两处的经文，在路加福音第10章17到23节以及12章18到20节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，我来起，请各位一起来印。第17节，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：“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魔鬼也服了我们。” 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” 然而不要因为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 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；除了子，儿子所愿意去使是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” 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：“看见你们所看见的，那眼睛就有福了。”我们看18到一起来念，请。 又说：“我要在众人来，要把我的窗还拆， 另外更大的站在那里。”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：“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寄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。”神却对他说：“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”我们再看生命记，旧约生命记第8章11到14节，然后17到18节，我请大家同声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，请。 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恐怕你们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处取出来的。恐怕你心里说：“这是我力量、我能力得来的。”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 因为德或才是他给你的，唯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，像今日一样。 最后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起立，一起起立来，我们一起起立。我用起音的方式，我来起，请各位来应。第七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。 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证明多的不可胜数。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名，能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？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，就蒙主喜悦。 神对他说：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求福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。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是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 最后一节，一起来念，请。 你所没有求的，我也赐给你，就是福祖尊荣，使你在世的日子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 请坐。接下来我们有正道的时间，我们请王兆满弟兄，我们正道，他的题目是改变。